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文道，伟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首先得感谢文道啊。 啊，为什么？ 这个帮我代班呢、 啊。对啊，结果我又给人骂了嘛，就是每回带你班就给人说，哎呀，怎么又是梁文道？这个梁文道做的还是没有窦文涛好，那他来干什么呢？那我就解释，然后我就解释，我就说，那人家不在，人家也得放假，对不对？那你说怎么办？ 主要是文道啊，现在太受欢迎了，啊、所以呢，我得让他到一个拧巴的位置上坐坐。咱向李敖老师学习嘛，他来了个神州文化之旅，我马上就来了一个欧洲玩闹之旅，哎，去了这个西欧， 对， 两周，哎，回来了。今天这个跟费俊龙啊、聂海胜一块儿回来的。 你这也跟人家 他们今天早上回来的吗？ 是， 我也今天早上回来的吗？我这时差还没倒过来呢。 有没有人欢迎你啊？那下来你有出来招手啊？ 那还倒真没有。哎，你还别说，我在这个欧洲扭转一些印象了。过去。他们说我土啊，说我你是第一次去，我说我是第一次去。 说这是河北农民 远征欧洲嘛？ 对对，我们河北人民那个进行国事访问嘛。 第一次去欧洲。 这原来你们老说什么说 中国莫斯科， 说中国人跑到外边什么随地吐痰呐、啊，在博物馆里大声喧哗呀、啊，什么有损国体啊？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咱锵锵三人行说了之后呢？你看我在巴黎，我在卢浮宫博物馆待了得有两三天，还去好多博物馆，身边一直都是我这个大陆同胞旅游团。我敢说，就是我个人的见闻啊，我没见到一个不文明礼貌的，我没见到一个在博物馆大声喧哗的，或者让人家觉得咱们多么。那个 与众不同 啊，与众不同啊，没有啊， 真是好啊！ 我看到的那个中国的这个游客呀、啊，你反而是那种守规矩，就是在这个戴高乐机场，坐飞机我就回来的时候，人那个小姐一说，那对不起，你这个行李超重，哎呀，这个行李超重了、啊，1公斤， 很贵， 罚，我看那就是罚款呢、啊，超重1公斤52欧元， 对， 那人超重。那人两个行李箱超重了12公斤，那小姐说这怎么办？那他满头大汗就倒去了，倒去了之后呢，然后又排队啊，走到那小姐前面，然后还跟那小姐讲呢，中国啊，就是说那个哎，说不好嘛，哎 ，try my best， help me， try my best， 就是我尽力了，是吧？帮帮我，让我过去吧。然后人家那个小姐，我觉得就是一脸爱怜的看着他，就说。你刚才没听懂吗？我是让你在旁边做你这些倒换的工作，不用再排队了。你是一路再排过来的吗？啊，是。那小姐觉得这太老实了哈，行，过去吧。你看，这中国游客就是我呀。 就是你那个， 是你自己啊， 就是我呀， 那成了文明大使了 他。他是不是认出你了？ 哎，没有没有，那就是 法国妞 ，法国妞啊。这个咱们到那儿感觉啊，人家这个。总算也知道人该过什么样的日子 啊， 所以说那个咱过去咱在这个国内老说什么，比如说到了上海才知道钱少，到了哪儿才知道什么，我看是到了巴黎才知道钱少，到了阿姆斯特丹才知道自个儿身体不好。干嘛干嘛干嘛，这是 你呢？见识到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了？ 没有， 在阿姆斯特丹， 我在那个地方，这个你想在这个欧洲啊，我照了3000张照片， 哇， 就3000个印象啊！ 哦， 所以咱们可以找个机会专门再讲讲这个，等我把这个摘一摘哈。但是呢，这个我看到人家这日子过得好啊，所以我也就常常想到我的这个祖国呀。 嗯， 我说咱们这个国家，什么时候我们的人民也能过上悠闲的生活，在美和艺术的这个环境里啊？所以呢。我一回来，我跟这个费俊龙、聂海胜回来嘛，我觉得人心大振呢。 不是你跟他们回来，不是你正好差不多时候回 到北京。我跟他们同一天回来。 啊，你看， 反正都从天上就下来的，他们比我高点而已，对吧？ 对对对， 这费俊龙、聂海胜这一下，我觉得提振呢，提振人心呢，感觉咱中国真是起飞啊！ 对，对而且这回是第一次啊，就是中国是真正在上面做这个空间的科学实验。那么上回其实杨利伟还没有这个，那么而且他们这回是2个人上去5天了，你想想看，是过去中国没做过这样，而且很久也但是全世界就我们第3个国家能够做到这样的东西。 对啊，你说5天，我都觉得5天半，因为今天的这个早晨啊4点多它降落下来到地面，然后呢整个电视全程跟踪啊，然后出来以后就马上上直升飞机，上了直升飞机马上又换成这个喷气式飞机到了北京啊，就1个多小时。 到了北京就在西郊机场就搞了个大型的欢迎仪式，啊，这他就他没休息啊，没休息，欢迎仪式完了又坐上那个小汽车啊，坐上面包车又开到航天城一个多小时， 哎呦， 航天城又搞了就半个多小时的欢迎仪式，一直到就是早晨四点钟到十一点都没休息，还得招手还得微笑，据说是他在这个直升飞机里也不能休息，就那接他下来还得要给他体检，据说还要给他化妆，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疲劳啊，很疲劳，你出来要上镜头啊，这个脸色没有光彩不行，还给他化化妆，然后他一直要微笑下来，还得要跟领导敬礼握手。哎呦，我觉得这 反正是下到地上比在上头辛苦。 哎，但你也差不多，你是早晨下来啊，马上就赶到这个摄影棚要编节目开会，啊，人家两位航天员现在可以休息了，两个星期不能跟家属接触。啊，两个星期。 你说这个，咱们坐飞机有时差，他这个宇航员一圈一圈这么绕，他这是脑子里这不知道什么时间概念了。 哎，对，这我也真不知道。 他有没有时差日夜？ 还是照着这个北京时间的作息时间吧。以我们看这个镜头上面出现，比如他什么时候吃饭什么，那好像还是依据北京时间，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我觉得他们最惨的地方是，你说平常要是我们有一些人怎么怕狗仔队跟没有隐私，我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没有隐私的人啊。坐在那吃饭睡觉，什么时候上厕所怎么样，地上的人全程盯着，这五天呢是完全过着这种透明的生活，你想想看。而且下来之后呢也是不断的给人这个跟踪啊，然后要去夹道要欢迎他围绕他，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 那没办法，航天英雄啊，这个你当年这个苏联这加加林，美国的登月的那个，那都是这样，基本上下来之后这生活体验就够当大使的了， 对对对， 非得是这一套，都得是经历啊。 而且不仅他们自己了，他家人也是啊，他早晨四点这个降落前啊，他家两个飞行航天员的家属啊，家里人就是父母，这个在老家农村啊，也都是张灯结彩等着看电视啊，老人家也是啊，早早的就起来的看的， 对 啊，看的，然后不仅看的，还得逼着这个人家讲话，这个记者老问人家 放烟花呀， 啊，放烟花，敲锣打鼓， 这事儿真是光宗耀祖啊， 是啊，这个真是光宗， 但是说是光宗耀祖，我在有线上还看见那个是费俊龙吧，费俊龙他爸费俊龙是江苏的，对吧？他爸爸首先弄了二十几只大闸蟹， 他爱吃大闸蟹， 他不是去招待客人的，这家伙胜利了，这个大家宾朋们哈，这大摆宴席，你就看他妈妈，你就看他从这个里边爬，就他们从里边给人蹬出来，揪出来，降落的时候，妈妈父母亲的表情跟旁边人不一样，旁边人都欢欣鼓舞，来成功了，父母亲呢、啊、那种。只看到就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子出来， 哎， 其实你想过没有，这要是父母亲呢，那家伙上天很难说，虽然说中国咱这科技英明神武，但是对于父母来说那玩意儿 还是担心啊， 直到看到儿子出来妈妈就哭了嘛， 是是 看妈妈就哭了， 还叫呢嘛，叫宝贝宝贝一直叫，妈妈七十多岁了， 对 啊，还在叫。 所以不过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很高兴啊，很欢欣鼓舞，但是比如说你不知道在外头的人反应是怎么样，比如说你说那些别的亚洲国家，美国或者欧洲，我想很多人会很受刺激，就觉得都知道中国现在国力很强，都知道中国的这个航天事业发展很快，但是中国这两年呢、啊、这比如说2003年杨利伟上去之后啊，真的是很多国家觉得这中国快得太离谱了吧，这就开始有点害怕。你比如说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中国威胁论呢、啊、或者什么，当然我们过去一直说这中国威胁论是美国佬那么最喜欢去宣扬炮制，欧洲呢一般跟我们关系也不错，你光讲这个航天科技，比如说欧洲这个伽利略计划也是有中国在参与的，对不对？这个中国跟欧洲的航天总署关系也很好，但是我不知道比如说你在巴黎你怎么样，你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欧洲人啊对中国现在这种国事的这种冲上来那股劲儿啊，他们是、 哎、你这还真是问到点子上了啊！这个不，这个可以待会儿再说。但是你就说到这个中国这个和世界之间哈、啊，你像昨天我就回来紧急着看这个什么那个走马字幕啊，哎，你就看这个新闻可好玩呢啊！这叫神六啊，神舟六号现在经过苏伊士运河上空啊，神舟六号一切运转正常，神舟六号这个宇航员咱们的太空员身体健康，然后就是神舟六号这个降落场现在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然后巴格达市中心传出巨大爆炸声，然后东京附近发生地震震 而且你刚才说这个中国这个神六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就对西方啊，对中国的高科技的发展呢，老是就刚才你说的中国威胁论作怪，他老是采取一种警惕的观察。像美国，美国宇航局在神五完了以后呢，中国就表示要跟美国宇航局合作，那么美国基本上采取一种拒绝的态度。而这个神六一出来呢，美国宇航局呢表示主动的愿意和中国合作，而且放出消息来呢，美国政府呢也愿意在航天技术上，尤其前一段不是中国老帮助他发卫星嘛，后来他就制止了，他说这样的话有军事这个技术的参与啊，不利于美国安全，所以他现在制止，现在又放出风声，美国愿意放松。为什么放松呢？他现在看怎么这个围剿也好，是叫限制，像中国限制技术也好，没用，人家人都上去了，不仅上一个人，还上俩人，下次还要上月球，那我们先半天干什么呀？先半天，而且他现在他的卫星发卫星啊，成本高了， 对， 中国这回据说发这个神六啊才花了1亿多美元， 对 啊，1000万美元，这是 那么便宜， 哎，这是。而美国宇航局每年的国家拨款预算是160亿美元， 对， 所以他这跟中国合作对美国有好处了。 看来咱们中国便宜， 它便宜啊， 咱们的优势是吧？ 就是你刚才说欧洲，欧洲的生活水准已经高到， 不是文道可以说说这个日本的《时代周刊》不是登篇文章。就说日本这事儿受刺激， 对， 说是 日本太受刺激， 说在亚洲将来这个太空竞争， 对， 日本按说是这么富裕的国家，而且这个科技也发达， 对， 那么要不要把这个载人上天作为它的一个方向？但好像日本算账就是得几十亿美元， 因为日本呢、啊、向来啊怎么讲，它这个向来的高科技产业也发展得非常好，也是世界数一数二，就偏偏在航天科技这一块，它搞得很烂。烂到的程度，它这个火箭发射失败的机会啊是高于世界水平的。 他不是日本人不精密吗？这电视机从来不坏。 你比如说像这个电视机不坏，火箭它就坏。比如说2003年神五成功之后几个月，日本人说不行了，这个我们急起直追啊，这回呢我们送卫星上去，不是送一个，是送一对，那还是军事间谍卫星啊。 嗯， 送上去刚10分钟的火箭还在升就爆了，又爆了，就真是颜面无光。所以这回啊，最近他们请了一个日本的一个新的一个总裁啊，一个总裁去管理这个日本航天局，日本航天局JAXA去管理他嘛。那么他就说出来定一个目标，要2025年在月球建立基地。那么但是很多人说你行吗？你现在这个人都还没上去，现在他们不敢放人上去，因为失败的机会太高了。那么所以现在要求拨款。其实他这个航天局每年的款项不多。不多，比起美国不多，但是还是比中国多 啊。 所以现在不晓得为什么他这个就是搞得特别烂，所以他现在拼命要想办法追，因为中国刺激他了，而且中国也刺激了印度了。 对， 印度也老想跟中国就是在亚洲要决一雌雄嘛，对不对？ 他得少拜点靖国神社，什么都结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刚才文道你就问到我这问题，咱这个神六上天又一次让咱们想到这中国人腾飞的事迹啊，是吧？中国越来越牛了。 对， 喂，你还别说，我在法国听见当地一些朋友跟我聊天啊，有限的这个观察，的确我现在也算慢慢明白了，就说这个欧洲人呢、啊、包括现在这个欧美世界的哈，他对中国啊有点这个忌惮。 嗯， 我这么跟你讲吧，就说他们的生活，你比方说我这个飞机一落在巴黎，说行李就出什么问题了，说因为今天呢管行李的工人罢工了，要罢工，说我说要这个中间有个周末呀，说去荷兰，说礼拜五火车都不开了，这礼拜五这因为罢工了，铁路工人都罢工了，就是你是觉得这是没事就罢工。我还看见有一个罢工的，他罢的是什么工啊？他法国就是说我们一天那就是一周工作30几个小时，不允许超过。 对， 他罢的工是什么呢？就有些人要加班。 嗯， 他不是罢工，游行，我看游行的。 嗯， 他抗议，抗议什么呢？ 要有加班。 说老板你不许让他加班 啊， 因为你要让梁文道加班，我们都没加班，他就挣加班费，他钱多了，你就造成社会不平等了呀。 嗯， 我们大家都得闲着，就是这是维持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是吧？谁也不能加班，所以呢，他们就觉得有些中国人说你们中国人挣钱没够啊。好家加班加点的干活，可是呢，这就有点像什么呢？他们给我讲一个故事，就在中国和法国一次商业的谈判当中，说法国失去商机，为什么失去商机呢？就是因为现在中国人呢，就大干快上啊， 就是谈判完了之后，咱们中国这边通宵一夜啊，噼啪就把这个计划 弄出来了， 弄出来了。可是法国这边这个公司的这个谈判代表呢，去休假去了，上地中海，说那不行，我的休假是不能动摇的，一个月之后再说吧。好了，一个月之后，这生意呢就给另一个国家抢去了。你看这个就好像让我觉得呀，它是有种什么呢？我坐在这个巴黎街头咖啡馆啊，我能感觉到人家的这个生活。讲老实话，人呢就该这么生活，别那么全献身在工作上啊。这个，可是呢，我就想来想去，我就心怀故国呀。什么故国？不是故国，现在是 祖国。 心怀祖国， 把自个儿当法国人， 心怀你看人家崇洋媚外的。 我心怀祖国，我就想啊，我想咱还真不能那样。这不能那样，他呀是多少年的积累，他富了，他发达了，他各方面他就比较好像开始考虑一些人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一些很从精神上的一些追求。我们国家呀，我就觉得还穷啊，各方面还落后啊，所以你甭管你是忌惮我还是怎么着，我发展中国家我现在真是感觉到就得大干快上。我现在也慢慢理解为什么咱这国家领导人好多这伟人呢、都说什么中国现在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我跟你说，这就好比是我刚才举的例子，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稳定的生活节奏。 对， 可是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发达到一个程度了， 积累了很多东西了， 对吧？他就好像你这个班里你是第一名的同学，我是最后一名的，于是乎呢，你眼见着我这最后一名的加班加点的在复习功课，考试成绩名次依次比一次高，哎，你心里就觉着有点别扭，而且你觉得你不能这样，你得劳逸结合，你不能老学习。可是我现在甚至想，是不是咱们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有时候得付出一代人的这个努力工作，哪怕是得忧郁症的这个代价，对吧？但是能够换得咱们的这个子孙呢、将来也能过上那么悠闲的富足的高福利的那种生活呢？ 对， 我就开始琢磨这种事儿。 你说这个啊，我特别有感触啊。就是说，一旦你的经济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追求的东西就开始追求人文的东西了。你刚才说他们很休闲，欧洲人很休闲。20年前我在德国上学，当时他们工会提出的口号什么呢？要每周工作35小时。35小时什么概念？ 就是现在就是这样 啊。是，那么当时我觉得不可能嘛，你一周一个一天工作8小时，你那每周5天 也 八四十，那5小时每天还得要扣去，每天只工作7小时。 他们现在是这样、 啊、可现在看呢，现在在欧洲的蓝领就是每周工作35小时、蓝领啊，哎，那么就是工人了， 工人。 那白领呢还是多一点，来工、白领是40小时。 对， 但是他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呢？他最低就是黑市上你去抓工人来干活的话，1小时8个欧元，8个欧元就是80块钱人民币一小时请人干活啊。那么这是最低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的话，你任何收入都没有，国家养你，国家养你现在也做了大幅度的改动了。过去就是你第一年失业给你80%的最后的工资，现在呢做了彻底的改革，不管你了，那国家养不起，这成本太高。我啊，你没工作，我一个月只给你3000块钱人民币。 但是有一件事儿，你像我就问法国人，我说好比两个国家是两个公司的话，对吧？那么就是其实很简单，没问题。你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上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说你要人权，对吧？你比如说你这个公司，你一天工作2个小时可以，但是那个公司一天工作8个小时， 对， 那竞争嘛。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然后那个法国人深深点点头，说其实是，这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问题，就发展不平衡。那么他有时候看见你这个发展中国家呀，速度太快了，而他呢是一个恒长比较稳定的这个速度，这个互相间心理上啊， 他们呢也有一个恐惧，就是这个恐惧。 哎，这恐惧咱们广告之后请文道讲一讲恐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针对我们中国的进步，文道也感到恐惧了，是吗？ 不是，什么我感到恐惧，我是欧洲人。你想想看，我们常说这个全球化啊，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个全球化其实、中国在全球化里面是得到很多好处，当然也会有别的问题。但其中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得到很多生产的机会，这个商业的机会。但这个东西反过来就对这些欧洲人来讲很可怕。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是一个法国工人， 你一辈子打工，那么你看着你日子是越过越好，作为一个工人阶级，这个工作时数也少了，这个钱也多了，这个假期一年规定是五个礼拜的假期，你想想看。但是这时候你公司老板跟你说啊，对不起，我们公司搬了，我们这个工厂要关门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货都卖不出去了，因为我们东西太贵了，现在斗不过中国货，所以我到中国去设厂了。你想想看，这些最切实的，这一般欧洲底层老百姓，他就能够感受到那种中国来的压力。 没错，你说我这次行李超重了，是吧？买了好多东西。昨天呢，我仔细这个检验了一下这个标签，我又自豪了，全是 Made in China， 全是 Made in， 再加上咱这神六圣空，我怎么觉得红旗插遍全球了？现在 就这个感觉是吧？到了法国买回中国货，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欧洲人呢，他是现在有这样的一种恐惧感。我觉得我们中国自己反过来也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说的，你说我们是不是要用一代人的努力换取下一代人更好的日子啊？但这要有个目标，我们把国家未来发展要定在什么样的目标？当然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是我们可以有个参考。现在我觉得很多人呢认为发达国家就应该像美国那样，但是 其实应该像欧洲那样，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为什么呢？ 对， 节目时间也到了，咱们改天再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